你好，我是刘超。今天呢，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知识串讲，用一个创业故事串起操作系统原理的第二部分。上一节啊，我们讲了小马同学他的公司啊已经创立了，他还请来了两个帮手，一个叫周瑜，一个叫张昭，所谓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可是呢，现在这家公司啊，他还得从接第一个项目开始。我们来看首个项目虽简单，项目管理成体系。这第一个项目它还是小马亲自去谈的。其实软件公司啊，要了解客户的需求还是挺难的，因为客户啊都说着是接近人类的语言，比如说使用 C 或者 C++， 那这些咱们公司招聘的那些 CPU 小伙伴们，那他可听不懂，他需要有一个人将客户的需求呢转化为项目执行计划书，那这样呢 CPU 小伙伴们呢才能进行执行。这个过程我们称为编译。编译啊，其实是一个需求分析和需求转换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啊，会将接近人类的那个 C 和 C++ 这个语言变为 CPU 小伙伴他能听懂的二进制的语言，并且啊形成一定的文档格式来写成项目执行计划书。这种文档格式啊，是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公司事先制定好的一种格式，它是周瑜从大公司里面借鉴来的，称为 ELF 格式。这个项目执行计划书啊，它有总论啊，就是 ELF header 这么一部分，还有包含指令的代码端的部分，还有包含全局变量的数据端的部分。小马呢和客户聊了整整一天，确认了项目的每一个细节，保证编译能够通过，才形成了项目执行计划书 ELF 文件。于是呢就把它放到了档案库。此时啊已经半夜了。第二天周瑜一来到公司，小马就兴奋地给周瑜说，我昨天啊接到了第一个项目，而且啊这个项目还不小，项目执行计划书啊我都写好了，你帮我监督执行管理，记得按时交付哦。周瑜说，当然没问题。于是啊周瑜就从副项目开始fork 一个子项目，然后在子项目中呢调用 exec 这个系统调用，然后呢去到了内核里面，通过 load elf binary 将项目执行计划书呢加载到子进程的内存里面去，交给一个 CPU 去执行。虽然这是第一个项目，那以周瑜的项目管理经验，他告诉小马，项目的执行啊要保证质量，就需要一套项目管理体系来管理项目的状态，而不能靠脑子记。项目管理系统，哎，当然应该有了，小马说，因为啊他在企业经营宝典中啊他记得他看到过。于是啊这个项目管理系统啊就搭建起来了。在这里啊所有的项目都放在一个叫 TaskTrack 的这个列表里面去，对于每一个项目呢都非常详细的登记了项目方方面面的信息。每一个项目啊都要有一个唯一的 ID， 这个呢是项目的唯一标识，到时候我们排期啊下发任务啊等等都要按这个 ID 来，这样呢不会产生歧义。项目啊应该有运行中的状态。Task running 呢它并不是指项目正在运行，而是表示啊这个进程它时刻准备运行的一个状态。这时候啊要看 CPU 小伙伴有没有空，有空呢就运行它，没有空呢就在那里等着。有时候啊我们的进程运行到一半，要等待某个条件呢才能接着运行下去，这时候啊就只能睡眠。睡眠呢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叫做 task interruptible， 称为可中断的睡眠状态，这是一种浅睡眠的状态，也就是说它虽然在睡眠呢，等条件成熟了以后呢进程可以被唤醒。另外一种睡眠就是 task uninterruptible， 是不可中断的睡眠状态，这是一种深度睡眠状态，不可被唤醒，只能死等条件满足。还有一种新的睡眠状态呢叫 task killable， 它是一种可以终止的新的睡眠状态，进程呢处于这种状态中，它的运行原理呢类似于 task uninterruptible， 只不过呢可以响应致命的信号，也就是说它虽然在深度睡眠，但是呢可以被干掉。一旦一个进程啊它要结束，那么就会进入 exit zambo 这么一个状态，这个时候啊它的副进程呢还没有使用 wait 这些系统调用来获取它的终止信息，因而呢进程就进入了僵尸状态。X-dead 呢是进程的最终状态。另外啊项目运行的统计信息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有一个员工他很长时间都在做一个任务，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去特别关注一下。 再有说，有的员工呢，他琐碎的任务太多了，也会大大影响他的工作效率。那如何才能知道这些员工的工作状况呢？在进程的运行过程中啊，会有一些统计量，比如说进程在用户态和内核态消耗的时间，以及上下文切换的次数等等。项目之间啊，它的亲缘关系也需要维护。任何一个进程它都有副进程，所以说呢，整个进程啊，其实就是一棵进程树，而拥有同一副进程的所有进程呢，具有兄弟关系。另外，对于项目来讲，项目的权限的控制啊也很重要。那什么叫项目组的权限控制呢？这么说吧，我这个项目组啊，能否访问某个文件，能否访问其他的项目组，以及我这个项目组呢，能否被其他的项目组访问等等。此外啊，项目运行过程中还会占用公司的资源，比如说会议室也是内存，比如说档案库就是文件系统，也需要在项目管理系统里面呢进行登记。周瑜同学将项目登记好，然后分配给 CPU 同学们说开始执行吧。好在第一个项目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一个 CPU 同学按照项目执行计划书按部就班的一条条的执行，很快就能做完了。好在客户评价还不错，很快呢就收到了回款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项目大了要并行，项目多了要排期。小马呢很开心，哎呀，这简直是开门红啊。接着第二个项目就来了，这个可是一个大项目，他要帮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开发一个交易网站，总共200多个页面呢，这下可要赚翻了。就是项目要的比较急，要求2个星期搞定。小马呢把项目带回来，周瑜同学说这个项目有点大，估计一个 CPU 同学啊干不过来，那需要多个 CPU 同学呢一起协作。那为了完成这个大的项目啊，也说进程就不能一个人从头干到尾了，这肯定赶不上工期。于是呢，周瑜就将一个大项目拆分成为20个子项目，每个子项目呢完成10个页面。这时候呢，一个大项目呢也就分成20个小组并行开发。那么等开发完了以后呢，再做一次整合，这肯定要比一次开发200个页面啊快多了。如果说项目叫做进程呢，那子项目呢就叫做线程。在 Linux 里面呢，无论是进程还是线程，到了内核里面我们统一叫做任务，由一个统一的结构，就是还是那个 task struct 进行管理。不知道是好消息啊还是坏消息，这么大一个项目还没有做完，新的项目啊又找上门来了。看来啊，有了前面的标杆客户，名声呢算是打出去了，项目啊一个接一个的不停。小马呢既是高兴又犯愁，于是呢就找周瑜和张昭商量啊应该咋办。要不说咱们多招点人，多来几个 CPU 小伙伴，是不是就搞定了？可是咱们现在还是创业阶段，我们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呢。另外的办法就是人力复用，一个 CPU 小伙伴他干多个项目，干不过来就加加班，实在不行咱就996，是不是就应该没问题了呢？一旦涉及到一个 CPU 小伙伴同时参与多个项目，就非常考验项目管理的水平了。如何排期，如何调度，这是一个大学问。比如说有的项目比较紧急，那么应该先进行排期，有的项目呢它虽然可以缓缓，但你也不能让客户啊等太久，所以说这个过程啊非常复杂，需要平衡。对于操作系统来讲，它面对的 CPU 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，干活的都是他们，但是进程的数目呢要远远超过 CPU 的数目。这时候啊就要对进程呢进行调度，有效的分配 CPU 的时间，既保证进程最快响应，也要保证进程之间的公平。那如何进行调度呢？周瑜能够想到的方式啊就是进行排队，就是每个 CPU 小伙伴旁边都有一个白板啊，上面写着自己要完成哪些任务，来的新的任务呢就写到白板上，做完了以后呢就会擦掉。每个 CPU 上会有一个队列，这个队列里面呢有一系列的 scheduled entity， 每个 scheduled entity 都属于一个 task struct， 代表着进程或者线程。调度啊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 CPU 小伙伴他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想一下，白板上这么多的项目我应该干哪一个，那 CPU 队列里面有这么多的进程或者线程，应该取出哪一个来执行呢？这个啊就是调度规则或者叫做调度算法的问题。周瑜说他原来在大公司的时候啊，调度算法常用的是这样来设计的，主要一个就是公平性，也就是说对于接到的多个项目我不能厚此薄彼，所以说这个算法主要有 fair scheduled class 来实现。 fair 呢啊就是公平的意思， 另一个就是优先级，就是有的项目它要急一点，客户出的钱呢就会多一点，这时候呢应该多分配一些精力啊，在这些高优先级的项目里面。在 LINS 里面讲究的公平，它可不是一般的公平，称为 CFS 调用算法。 CFS 全称就是 Completely Fair Scheduling， 完全公平调度。为了公平啊，项目经理需要记录下进程的运行时间， CPU 呢会提供一个时钟，过一段时间啊就会触发一个时钟中断，就像咱们那个表啊，它滴答一下，我们称为 tick。 CFS 呢会为每一个进程安排一个虚拟运行时间 V runtime。如果一个进程它在运行，那么随着时间的增长，也就是说一个一个 tick 的到来，进程的 runtime 呢会不断的增加，没有得到执行的 runtime 呢不变。这显然那些 runtime 少的就是原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，需要给它补上，就会优先运行这样的进程。这有点像啊，你让你把一筐球平均分配到 N 个口袋里面，你看哪个少的你就多放一点，哪个多了呢就先不放，这样定过多轮，那虽然不能保证球完全一样多，也会差不多是公平的。有时候啊，进程会分优先级，如何给优先级高的进程多分时间呢？这个啊简单，就相当于 N 个口袋，优先级高的我的袋子大，优先级低的呢我的袋子小，这样的球呢就不能按照个数进行分配了，要按照比例来。那大口袋放了一半和小口袋放了一半，虽然球里面的数目啊差很多，也认为是公平的。有一个函数叫 update current， 就是用来更新进程的运行统计量 v runtime 的。CFS 呢还需要一个数据结构来对 v runtime 进行排序，来找出最小的那一个。在这里啊使用的是红黑数。红黑数的节点就是 scheduled entity， 里面就包含 v runtime。调度算法的本质啊就是要解决下一个进程应该轮到谁运行的问题。这个逻辑啊在 fair scheduled class pick next task 中运行，顾名思义就是选取下一个 task。 调度啊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切换任务，也就是说 CPU 小伙伴什么时候应该停下一个进程来换成另外一个进程来运行。一个人啊他在做 A 项目，在某个时刻要换成 B 项目去做，发生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两种方式。方式一就是我 A 项目啊做着做着里边有一套指令叫 sleep，也就是说 A 项目主动说我想休息一下，或者呢我要等待某个 IO 事件，那没办法了，我要主动让出 CPU， 这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做 B 项目。主动让出 CPU 的进程呢会主动调度 schedule 函数，在 schedule 函数中呢会通过 fair schedule class 点 pick next task， 在那颗红黑数形成的队列上取出下一个进程，然后呢调用 context switch 进行进程上下文的切换。进程上下文切换呢主要干了两件事情，一个呢就是切换进程空间，也就是进程的内存，也即 CPU 小伙伴不能在 A 项目的会议室里面干活了，要跑到 B 项目的会议室里面去。二呢是切换寄存器和 CPU 上下文，也就是说 CPU 呢在当前 A 项目中干到哪里了要记录下来，要方便呢以后接着干。方式二呢就是 A 项目它做着做着旷日持久实在受不了了，这时候项目经理介入说你这个 A 项目你先停停， B 项目你也得做它一下，要不然 B 项目它该投诉了。最常见的现象就是 A 进程啊执行时间太长了，是时候要切换到 B 进程了，这时候啊叫做 A 进程被动抢占。抢占呢还是要通过 CPU 的时钟 tick 来衡量进程的运行时间，时钟 tick 一下呢是很好的查看是否需要抢占的一个时间点。那时钟中断函数呢会调用 scheduler tick， 它会调用 fair schedule class 的 task tick fair， 这里面呢会调用 update current 来更新运行时间。当发现啊当前这个进程应该被抢占，那不能直接把它踢下来，而是把它标记为应该被抢占，也就是打上一个标签叫 need rescheduled。 另外一个可能抢占的场景啊发生在当一个进程被唤醒的时候。一个进程啊在等待一个 IO 的时候啊它会主动放弃 CPU， 但是呢到 IO 真正到来的时候呢这个进程往往会被唤醒，这个时候啊它也是一个时机，当被唤醒的进程优先级高于 CPU 上的当前进程的时候啊就会触发抢占。如果应该发生抢占也不会直接踢走当前进程，也是将当前进程啊标记为应该被抢占，也就是打上一个标签 need rescheduled。 那真正的抢占呢，还是需要上下文切换，也是需要这么一个时刻，让正在运行的进程有机会来调用一下 schedule。 调用 schedule 呢，有以下四个时机。对于用户台的进程来讲，从系统调用中返回的那个时刻是一个被抢占的时机。对用户台的进程来讲，从终端中返回的那个时刻也是被抢占的一个时机。对于内核态的执行中，被抢占的时机呢，一般会发生在 prompt enable 中。在内核执行中，有的操作是不能被中断的，所以说呢，在进行操作之前呢，要调用 prompt disabled 来关闭抢占。当再次打开的时候呢，这是一次内核代码被抢占的机会。在内核态呢，也会遇到中断的情况，当中断的返回的时候呢，返回的仍然是内核态，这时候啊，也是一个执行抢占的时机。周瑜和张昭商定了这个规则，然后呢，就给 CPU 小伙伴交代以后说，项目啊，虽然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呢，也应该井井有条的执行。那么于是呢， CPU 小伙伴就不会像原来一样火急火燎不知所从了。可是呢，对于项目的开发，这家公司还是有严重漏洞的，它就是项目的保密问题。因为哪家客户他将系统啊外包出去的时候，也不想让其他公司知道详情，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，就没人敢把重要的项目啊交给这家公司，这样小马的这家公司呢，就永远只能接点边角的系统，还是不能保证温饱问题。那接下来小马会怎么解决项目之间的保密问题呢？预知后事，且听下。